正宗的水晶瓶喜酒一级佳酿，可就绝对没有机会了。最后的十秒钟，立刻拨通我们的职工电话吧，400-919-6686，400-919-668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两块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新读书的启航。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我在很多年前从一本书里读到的一句话啊，这句话是这样的：阅读是伟大的平等机器。它和我今天要给您推荐的这本书《旅行与读书》不无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啊，来自我们中国宝岛台湾地区的詹宏志，可以说是实践了这句话。在这本《旅行与读书》的序里，梁文道这么写：旅行与读书里面种种因书误事、因书得福，以及在书本和世界之间的距离摸索出的醒悟，又让我想起了詹宏志很多年前说过的另一番话。我很幸运，读书能懂，这个能力使得我不害怕，要是遇上什么我不懂的，我就找书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凡事都是自己靠读书学会的人，转过那么多次行，做过那么多的事儿，靠的就是不断的读，似乎全无例外。以他今日的成就来看，这简直可以编成一锅心灵鸡汤，说明读书会令人成功腾达的道理，又或者把它包装成一位时下流行的儒商，奉之为全华文世界读书最多的商业奇才。不过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些故事，一个很会读书、阅读量惊人的书呆子，并不一定就能在旅途上头一帆风顺。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纵揉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接档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啊，又来了一位我们最敬爱的、最喜欢的一位。 什么叫又？啊，不能说又来了一位。 哦，今天这位又来了， 哎，特别好， 好不好？ 特别好， 哎，这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每周啊，一到周末，一到周五的这个点儿，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还是这个不让大家失望，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便宜坊集团的顾问牛金生，牛老师，欢迎老师。 哎呦，谢谢各位，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牛金生陪着您度过这堵车的时候。 但是哥，我提前先提醒您啊。 啊，您说。 就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所以小胖很兴奋。 今天啥话题？ 今天我们说肉。俗称吃牛。啊，所以小胖可能会经常给您挖坑。啊、 好。 啊、哎呦，今天这个不知道谁定的 啊真是好啊。 是。 这是我的挚爱呀， 所以我在跟编辑说，我说今天这个节目还没做，我就光看稿子 就 一个字 了， 腻。 哎呀，腻了都。 这 多好吃、啊、 但是编辑也说了，没关系，维哥，咱们下周五解腻 啊。下周五我不来了啊。我不需要解腻，真的。哎，今天聊什么呢？今天聊也是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伙都很喜欢的。就是说到肉，最解馋的，最能够让您欲罢不能的五花肉。 哦，说五花，好， 五花肉怎么做， 就是俗称的肋条子。 哎，怎么做都好吃。 真的吗？ 是真的，真的。就是你想啊，有肥有瘦。 对， 那馅儿不也就是有肥有瘦、 对， 我又爱吃带馅儿的。 对， 尤其很多五花肉的做法，人家都是先煸，把那个肥油都给煸出去、 啊。对， 那个等于您吃起来那个肥的地儿就是一汪水儿、再加上那个肉，它还有点那个嚼的感觉，有那劲头，吃起来多香啊！ 哎呀，那我跟他不太一样，我喜欢吃那个，比如说猪蹄儿啊。猪尾巴呀、就是它肉少，但是主要吃那胶原蛋白， 有皮有筋、 吃完了以后就嘴唇能粘上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哥，你说那个我也爱吃 啊，你都爱吃、 这个我也爱吃。 哎 啊，今天呢，让牛大厨教教我们怎么把这五花肉给做的好吃啊，看看能不能做出点花样来。 是 花样。五花肉的花样太多了， 有 随随便便是吧？ 哎，哥，这样咱一步一步来啊，因为今天咱们有2个小时呢。 是， 咱们先来说说怎么挑好的五花肉吧。 这个五花肉这样啊，你比如说有硬肋一面，说有一这一块五花肉有硬肋，有一块就稍微肥一点的，还有一块呢瘦一点，瘦的比较多那叫托尼。 啊，叫托尼 啊， 托尼我们一般俗称是大公。 这托尼这块儿，托尼，也就是说这个软的这个有带有丝儿的那块儿 啊， 这一块就瘦一点，看你干什么使。一般说，比如说，咱们北京嘛说吃米粉肉，那得使硬的硬肋这一块，这块呢瘦的稍微少点，肥的比较明显。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要最简单的说，刚才你说一什么，刚开始带条子俩字叫什么来着、 肋条子。 肋条子。那到西北不管扣肉叫扣肉。叫什么叫条子肉。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扒肉条啊、扣肉的肉条啊这一类的，有肥有瘦都可以。还有呢，刚才小胖说爱吃什么，爱吃馅儿。你比如现在好多人都爱吃狮子头，不管是红烧也好，清炖的也好，家里边您要做，不可能像饭馆的，我一定按严格的比例，把四成肥啊、六成瘦啊，或者三成的肥啊、七成瘦，没有那么严格的标准，基本上就肥瘦相间的。现在的猪肉更多是瘦型猪，你也想买点膘都费劲，没有，那怎么办？一般就十五花居多了。哎，我需要瘦的多一点，就是底下那块；需要肥的多，要是另类那一块。这做馅儿也可以，做丸子也可以。是吧，您炒肉也行，说来个回锅肉，来个盐煎肉，做个连锅汤，是吧，等等等等，哪么就烧个茄子，来两条肉片，炒个蒜苗，炒个蒜黄，炒个韭黄，等等等等，需要肥瘦肉的，你就拿来肉片焖门道，它比不搁强好吃，是不是，包括现在市场上用的干锅砂锅做的豆角丝，不是都是，但是一定得有肥肉。 哎， 没点肥肉不好吃， 没错， 没点肥油不好吃， 没错。嗯，今天中午啊，我在食堂吃饭，有我特别爱吃的丸子，我就爱吃狮子头，因为拿这个拌米饭是我的觉得挺好的东西。然后呢，我说来个这丸子，大厨啊拿一大勺，我们这狮子头，我说得得得，来一个，哈，来一个，我就放在米饭上就开始拌啊，我一想，哎呀，别光拌了，我先来一口。尝了一口，哎呦，一尝，呵， 哎呀，这里面放多了， 就不应该买主食，这就是个主食，我的天，哪儿有肉，最多也就搁了点肉汤，全是面，哎呀，这一点肉味吃不出来，感觉，我说这也太坑人了，还挺贵的，8块钱一个， 8元不贵， 我们食堂 啊，那也不贵 啊， 你知道现在买一猪蹄多少钱吗？ 哦，反正挺贵的。 你知道香菜现在多少钱吗？ 39.9。 哎，他这都知道。 这我可注意了，我告诉你。今天咱们听啊，我中午没吃好啊。今天我们听牛老师跟我们 说。那这一说，你不是更饿了吗？ 没事没事，越饿越好。反正是周末，一会儿可以回去吃点好吃的。这个先，刚刚说哥说了挑肉， 挑肉 啊，挑肉这个，这咱就说到这儿。 啊， 接下来咱做点菜呗，先。 做点菜，你先你， 咱就 你得点。 咱这样，刘老师，咱从最简单的开始，从最家常的开始。 蒜泥白肉，这太简单了， 你家太高端了，真的。我刚想说的是红烧肉 啊，红烧肉啊， 对，这不是家家户户都会做， 对对对， 但是可能做法都不一样， 是， 真是。 其实他提的问题挺。挺尖锐的，都叫红烧肉， 对， 是吧？但是我们行业里边说红烧肉叫逢烧得先炸， 就是在馆子吃一般都是炸过， 现在不好说 哦，现在不好说，原来是都得炸， 逢烧嘛，逢烹嘛，都要炸，拉一下油的 哦。 咱们家里边基本上红烧肉跟那炖肉是分不开的，什么叫红烧肉，什么叫炖肉啊？ 对， 一样。但是馆子里不是，红烧就是红烧肉。首先我选了一块肉，现在的做法比较流行的，为了好看，出了整齐美观，是整块的肉，刮洗干净以后出水出透了，然后再在皮上按照方块大小决定切出块来，这样出了形整，基本匀净，不会再变形。如果买回来肉直接就切块，再出水，再过油，等等等等的，出来肉会变形。 哦， 就长短、大小、方正不太一样了。所以现在馆子里比较流行的方法也是进步，就是整块的肉出水。 哦， 水出透了以后，它基本上都不变形，然后再改刀，按需要改刀剁来块，还要根据肉的薄厚，你出来不能好，出来改出一片或者改出一长条来，得根据肉的薄厚。这个然后再做。 我有一问题，上一次咱说牛肉的时候，你也说了出水要出透了。 对啊， 我问您，我说出水怎么叫出透了呢？你说多煮会儿就行了呗。 对，出透了， 这 个一样出透了血水啊。血水出透了，然后再做。一般来讲，红烧肉就切完块，出一道水， 也有就不出水，管子里边像这样炸的，有时候就不出水，要走红。 哦， 直接抹上一点色儿，酱油、黄酒，稍微来点味儿，一抹，带点色儿，跟着用八成热油一炸。 炸的话，时间要很长吗？ 不要很长，基本表皮上色定型，这就齐了， 就可以了。 然后控了油，回勺，然后继续要什么？你比如说炒糖色，在炒糖色的过程当中，我学的炒糖色，然后花椒、大料、姜、葱、蒜等等下锅了，把肉片、肉块回锅，再继续翻炒，就为了让肉进一步的上色。 嗯， 然后烹黄酒，加黄酒以后就加开水，加上开水。开锅以后盖上锅盖烧去了，等烧的时候至少六成熟以后，至少是六成熟以后了，再调味儿，调什么味儿啊？就是基本的咸味儿，然后加一点适当的甜味儿，这就齐了。然后收浓汤汁，收浓的过程当中溜着汤的时候还不能出那么多油，再该撇撇撇撇， 嗯， 然后红烧肉就要勾一点薄芡，那才叫烧肉呢。 哦，还得勾点芡呢。 当然了，也有的人在讲究一点呢，你比如说根据不同的卖点，就是不同的单位，人有的这个红烧肉打点底，你比如说怕你吃的太腻，要打一份菜底，然后把肉扣在上面， 嗯， 也有这么做的。还有的呢，比如南菜里边更多，像这比如说红烧肉烧完了差不多了，他要给他拿出来打碗，你比如说南菜有百叶结烧肉， 嗯， 百叶结烧肉， 嗯， 把肉打完了以后，把百叶结出透了水，在肉汤里一煨，再锅附在碗上面上去蒸去了，这叫百叶结烧肉，其实就是红烧肉的一变形。这样扣跟扣肉的卖给你，啪一扣，哎，那肉汤煨着那百叶结非常好吃， 嗯， 形也好看，有荤有素，还解腻。哎，就北方也有的地方是什么？把菜变了，你比如说洋白菜、大白菜，这酸菜都可以。有的是块儿，有的是丝儿，切好了以后，因为原来菜一般是掰了就成了。 嗯， 炒完了以后，哎，附在盘子里，把肉块扣上，收好了汁往上一扣，那汁慢慢往上流下去了吗？渗在那菜叶上，那也好吃。 是， 啊，当然有单位就为了省事儿，直接就㧟出去了，装盘里边一方个装盘了。 嗯， 啊，当然复杂一点呢，可能就更贴近生活。 嗯， 人觉得呢，有肥。啊，有肥肉，然后还有清淡的素食，这样搭配起来会更好吃。 嗯， 这是基本的红烧肉。 明白。问您一下，关于红烧肉啊，也有一个甜咸之争。有的人觉得甜的好吃啊，大多数也会觉得甜的那就是南方吃法，比如说上海的红烧肉那就是甜，但是它甜也不是特别腻啊。然后北方的呢，或者说像四川地区的，那就是得有点辣味儿。或者说它甜味儿基本上很少很少，您怎么看呢？ 我跟你这么说啊，你比如说因为你提到四川，说到川菜，我也做川菜的，川菜里也有红烧肉啊。 嗯， 当然你说搁辣椒有没有搁辣椒？有，确确实实有。但是这个菜你得先说，四川菜非常讲究的是味型，说我们这菜做的什么呀？是五香味型的，烹调方法什么红烧的，那就得五香味压住其他的味儿。要五香味，五香味型要突出，然后五香味型要突出以后，我们这个菜是什么味型？五香味型了，五香味型认为应该咸在前，甜在后，所以叫咸甜适中。你又提到上海菜，它也有，比如说百叶烧肉这一类的，都属于他们的。那甜咸适中，略微的甜口要用咸口拖着甜口， 嗯， 咸口拖着甜口，那就甜要在上面一点。当然绝对不能只甜不咸， 明白。 当然也有纯的甜味的，适当的有一点盐，但是那个火候一样非常的足，那肉基本上都乳化了，特别烂，一进嘴突一下。也有非常好吃的，你比如说也有南方做的菜东坡肉， 嗯， 你说那咸在前还是甜在前？它是甜在前， 对， 甜味很重，那咸味基本不足。为什么？它主要靠的是酱油，一个是上色，一个出咸味，更多的在糖上的， 嗯， 然后姜葱，就是这点东西，做个东坡肉，啊，江浙菜嘛，是吧？北方的红烧肉还是以咸味为主， 嗯， 咸在前，甜在后，甜是合味的，哎，起颜色，色彩增鲜味，它是这么个意思， 嗯， 当然北方人吃甜的太多不行。 一定以咸为主，像你刚才说的，要拿来拌饭，要甜不缩的拌饭， 是是是， 对， 就不过瘾。 反正我北方人吃不惯那个特别甜的。 不用，你吃之前可以吃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百叶结 不是？ 来两瓣蒜行。 你现在老吃的那药片 哦，二氧双胍，阻阻糖是吧？ 对。好好好，那刚才牛老师算简单的说了一下， 对，其实就是简单，因为咱们时间有限，你说不了那么细致。 是 的， 是的， 是 的，是的。当然了，在此也得再次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因为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它的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不光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可以是直播的时候一个互动的平台，同时呢也可以啊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这平台，然后我们这个平台当中还会发布很多的我们的编辑啊，我们的主持人啊，记者呀，出去实地探访的一些推文。 对， 所以今天呢，因为马上九月份的时候，九月底的时候正好有两个小长假，所以大家可能都想出去玩玩。哎，我们的编辑呢也有心，专门先弄了一个青岛攻略。 哎， 青岛的旅游攻略，我写的非常的详尽，而且呢，这个是分了上下集，上集呢主要是玩，下集呢是吃。哎，今天我们推出来的是上集。 哦，想去青岛玩的，想去青岛玩玩海的，哎，啊，趁着这个应该是能下海的最后一点点时间了。 是 啊， 现在还能行吗？ 差一点， 就是您得在里边多待会儿， 中午， 哎，而且得多游一会儿才行。 天特好的情况下， 是的。 也就是12点到1点来钟呗。 对， 是的。 哎，但是看完编辑他们上的这个图文并茂的这个文字啊，因为写的很详尽，包括什么什么地方几点开门，门票多少等等，包括图片，白天的和晚上的，包括海景，哦，真好看。 嗯， 那真的青岛是个很好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就说，整个山东沿海的这些地儿都不错。 嗯， 是 什么青岛啊、威海呀，啊， 烟台呀， 啊，哦，都特别漂亮。嗯，小长假值得去。 对，回复青岛这两个字儿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到咱们小编啊精心整理的青岛型的旅游攻略了。 嗯， 说回肉，板砖说了，我奶奶是江苏人，所以我们家的红烧肉都是南方的做法，只放葱姜酱油冰糖，一滴水都不放，然后完全用黄酒来炖，好吃下饭。 东坡肉。 哦， 东坡肉 就一滴水都不放，就放黄酒。 不，那你就家里边可以 啊， 嗯。黄酒现在贵点 啊，哦，贵贵。 馆子里边说是都放黄酒，不可能全放黄酒， 嗯， 啊。但是我们过去川菜里边有东坡肘子， 嗯， 那确实我也烧过，那真是完全的黄酒，而且是好黄酒。 嗯， 您不能买现在那坛儿的不好说，过去呢，我们至少得用绍兴家饭，就是，8块钱那时候8块钱一坛儿， 嗯， 就用那个， 嗯， 那做东坡肘子，那就是甜咸味的， 嗯， 哎，这是川菜里边的甜咸味型，而且这里边还有点加香糟， 香糟， 对，不是北京那个山东菜的香糟酒，它不是，我们用糟麸子单调出来，包着包一块下去。 听着就不错，多大，啊， 这要是就不是8块钱了， 是吧？ 嗯， 8块钱， 让你看看， 现在就算听听了。 然后 8块钱一块儿， 哎，这个可以有吧？ 啊，可以，那， 哎， 不多大块儿，哎？ 现在好多餐厅都是这红烧肉论块，就上来那么一块，摆盘倍儿漂亮。 是， 那，嗯，好吃是好吃啊。来，今天我们聊的是五花肉啊。当然，大家有什么样的厨房的问题啊，做饭的问题等等等等，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牛老师。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国国27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李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下午好。今天是周末了，天儿呢比昨天来讲稍微热了点，但是据说、说是周六日要降温，而且降的还挺厉害的，是真的吗？ 的确是这样。因为今天感觉热点，是因为昨天还不到30度，在26、7度，那今天呢气温已经上升到了32、3度，所以这个上升个6、7度的温度，那肯定是热的感觉非常明显。刚才你说到周日这个双休日天气会这个凉爽一些， 说是特别冷，是真的假的？ 特别冷啊，那肯定不是咱们北京 哦。 要是北京也是在高山站，也可能用这个词儿、还那么凑合吧，只能用凉，不能用冷。 明白。 你看这个明天、后天、周六、周日最高气温是25到27度，25度是周日，因为明天呢是半夜前后。有开始下雨了，这个下雨是全市性的，然后白天呢像西部还有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然后到夜间会铺到全市，所以明天呢基本上是以阴天为主，最高气温27度、然后后天呢因为上午还是这个有小雨的天气，所以气温要继续回落到25，所以25度温度从温度上来说是最舒适的， 很舒服。 对，非常舒适。然后夜间最低气温，周六日基本都在19度上下，所以这是凉爽舒适的周六或者是周日。只是这个周日呢，因为上午还有雨，出行呢受点影响，影响也不太大，都是报的是小雨天气。 好的。 然后下周一就要刮风了，最大阵风报到偏北风有6级，所以以后有风，凉爽舒适的时候该开始了。 太棒了啊！这北京的天儿不错，那其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需要我们关注的吗？ 其他呢，南方的热呢还没有完全的这个离开，最热的地方仍然是重庆。重庆在到5号之前都是报的35到38度，所以啊，它今年的高温日数将会突破60天，这是创造历史的。那么。东北当然是凉爽了，有点冷， 那就是冷了哈。 对，那也是名副其实。但其实从温度上来说，省会城市里边，像长春啊，哈尔滨呢，最低气温是在15到17度之间。所以这个呢，应该是有点偏凉，穿两件衣服也就足够了。 好的，感谢李工详细的介绍。那咱们下周一的时候再继续关注天气情况。感谢您，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拉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时候呢路面上不是特别好走啊，因为今天是周末，而且有活动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几条事故路段，所以影响了这个目前畅通的这个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事故路段吧，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还有北六环的小汤山西桥的西侧500米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起事故，对后车的通行影响比较大。再跟您说一下，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南南向北有事故，还有北六环的小汤山西桥西侧的500米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再来看一下正在管制的几个路段，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长安街西向东方向，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西长安街和复兴门外大街一线的东向西方向，还有三里河路的南向北方向，建外大街日坛路口的东向西方向正在采取交通管理措施。这是17:24发来的目前的管控措施。也希望大家如果在这个路段的话千万不要着急啊。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长安街西长安街的西向东方向，西长安街和复兴门外大街一线的东向西方向，三里河路的南向北方向，还有建外大街日坛路口的东向西方向，都是正在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这个路面。再来看一下即将有管制措施啊，在东二环的北段南向北方向，还有机场高速的二环到三环之间，东北三环三元桥外环方向将会采取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要注意选择绕行路线。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机场高速的温榆桥到尾沟，以上都是进京方向车比较多。另外呢，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望河桥有事故，行驶比较缓慢。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望河桥有事故，车行比较缓慢。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发生了多车事故，占据了右侧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四元桥发生了多车的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请大家要注意避让，也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刚刚一直在看咱们今天的第一条推送，也是咱们小编辛苦整理的青岛白天与黑夜。 哎，是不是你看完了也想？哈， 我真的，我也算在青岛也是混了一年的。 对，你在那边实习嘛？ 对啊，待了一年， 这些地儿你都没去过， 没一个，除了啤酒厂我去过，其他什么刚才说的德国造的监狱， 还有什么，你看好多什么长岭村啊，什么这些黄山村啊，什么羊口村呢、啊、还有这个会场村，你看这个青山渔村多漂亮。 你都没去过？ 一个都没去过。我就去过崂山，去过栈桥，吃过小倩倩的馄饨。 哎，那你这太传统了。 哦，是吧？ 哎，太传统。 对，我这也是有点儿。你要现在有朋友去青岛，我还会给他建议，他说吃什么呀？我小倩倩馄饨一定要吃。嗯，但是后来有的朋友说，好像不如那个时候那么好吃了。 是的，是的。不过没关系，我们是今天给大家发上青岛的这个旅游攻略， 是的， 上集。 对， 我们在明后天吧，大概应该把下集哦全是吃。 对，哎、 尤其是现在吃海鲜的时候，哇、哦，天哪！ 哎呀。 受不了呢。 是，最关键我看的就是玩的这几个渔村啊， 嗯， 看起来就不像是在国内的渔村，海多蓝，而且房顶的颜色五颜六色的，倍儿漂亮， 很漂亮。而且因为那边您想，奥运会那边分赛场也在，然后呢，前一阵时间呢，在青岛又开过国际的大型重要的会议， 嗯， 很漂亮，晚上灯一亮，哦，更漂亮。 是啊。嗯，有想去青岛的或者打算去青岛的，我觉得甭管您去不去的啊，先把这个收藏了， 是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青岛两个字，就能看见咱们小编呕心沥血啊传出的这篇文章了。 是， 好不好？ 当然我们也会让我们自己更加油吧，比如说未来啊，当然我们小编也辛苦一点，比如说像青岛我们这次有，比如说像烟台呀、啊， 哎呦，赶紧弄一个！明儿我过两天我就上烟台， 是吗？ 过两天就去，来不及。 那要不您出一个？ 然后包括江浙呀，然后包括厦门呐、啊，啊，就这些啊，实地丈量，跟吃有关的，跟玩有关的。 不是，实地丈量，带着我去最好。 哎，是是是，是的，是的， 您带着我们去， 那我就不跟你丈量了。 来来，我们先帮助一位听众朋友吧。 好呀， 这位朋友呢叫乱舞，他说朋友啊从云南带回来了一些松茸，除了黄油煎还有其他做法吗？ 其实这个方法已经非常好了。 是的，已经 最方便快捷省事好吃。 对， 当然这个这是鲜松茸的干的方法就很多了， 嗯， 是吧？ 对， 鲜的要变成其他的方法有点糟味。 对，您就这么吃吧，真挺好的。 切片就吃就特别地道。 对对对， 是吧？ 对， 那煎了吃就齐了，你不一定使黄油，使其他的煎也行。 嗯， 如果要干的好办，因为你鲜的，咱跟这出点馊主意不合适，是不是？拿这那五花肉一炒，有点腌进了，是不是这意思？ 是， 吃的是那种鲜味儿。其实拿这个就煮，放点清水煮个汤就非常好。 对。嗯， 当然你一定是你喜欢这个鲜菌的滋味的， 嗯， 是吧？ 对， 嗯嗯，来吧，那咱们说回来那个四川名菜干烧白呗。 好呀， 好吧， 嗯，甜烧白， 甜烧白， 对， 甜烧白，哎，甜烧白又叫夹沙肉，因为它是在一个镰刀片里边，镰夹刀片里边抹上豆沙上去蒸了，所以它又叫夹沙肉。 嗯， 因为当地的叫甜烧白。啊，咸的叫咸烧白，甜的叫甜烧白。 嗯， 搓成形呢，龙眼叫龙眼烧白，也龙眼又咸又甜。那这里边用的主要的食材，其实咱们就是哥们说的五花肉。那要做甜烧白这块呢，其实需要的是硬肋，硬肋、 哦、 硬肋里边，用这一猪的硬肋肉呢，首先说，您得先出水。这个出水干嘛？为了让它长毛。因为这猪宰完以后表皮看着很干净，其实里边还有毛，是吧？有时候你买了那个猪肉表皮有毛，有的人上来就拔，不是，我们一般都洗干净，然后锅里边做水，哎，做水以后下锅煮这个肉，把这个肉煮成什么样，肉都紧了皮了，那个毛啊，肉紧皮就缩小了，定型了，这个情况下那毛就长出来了。 嗯， 一个立起来了，一个长齐了就，就这时候再趁热、 就是， 我学的时候，哎，就拔毛。拔的时候呢，旁边弄一水碗，弄个毛夹子，哎，蘸着水一夹那毛，啪夹起来以后，再放水盆里头洗涮上这夹子，再夹第二根。 嗯， 这样出了干干净净，不像现在拿刮脸刀一刮、 哎。 买回来有时候你上自由市场买的肉，嘿，一摸真光溜，嘿，好。 那是打了 BB 霜了。 是吧？全给刮好，回家你一煮，你看怎么着？ 拿手一摸，嘿，这连毛胡子全长出来了，那是你弄都弄不出来，极为难受，所以我们得夹。 对， 夹完这毛完以后，还用原汤把沫子打了，接着下锅去煮。 嗯， 这时候要往里边加什么？加姜、葱、黄酒、花椒。煮开了以后要煮熟，煮到什么样？煮到我们叫对成熟，所以又叫焖肉。煮到对成熟， 对成熟， 哎，就一半啊，五成 熟 啊，就煮的对成嘛，行话对成，煮的对成。什么叫对成？拿筷子一扎，能轻轻一使点劲就过去了，差不多对成熟了。 嗯， 哎，也就断生了呗，差不多断生的意思。然后趁热拿出来。往上抹什么呀？抹事先准备好的饴糖和黄酒，比例基本上是1:9或者是2:8。抹上一层薄薄的饴糖黄酒，抹好了以后，跟着就用80度的油，皮朝下锅一炸，炸那皮呀、啊，肤头都起一层小泡，啊，起了白泡以后再捞出来，搁一边晾着，晾能上手了。可以切片了就，切的时候呢，选好了条子，哎，切成夹刀片，哎，然后往上抹，抹什么呀？抹豆沙。但是您现在讲，要说想改善，你可以抹枣泥，抹豆沙， 嗯， 是吧？都可以啊。抹完了以后，皮抄一下，按鱼鳞的形状或者瓦棱的形状、瓦笼的形状，一层一层的摆在碗底。 嗯， 当然要先摆两头，啊，摆两头。然后再摆中间，摆好了以后，往上覆什么？覆蒸好了的江米饭。江米饭呢，我原来见过什么样的做法？ 嗯， 有的小厨师不会做这个，肉会码了，淘好了的江米直接就搁上了，加上水上去就蒸去了。这还是四川籍的厨师，我这话不再说假话，因为在这地儿叫晋川豆花庄。我去那个接这厨房，然后我们这儿的田少白，三个四川小孩儿， 嗯， 做了半天，田少白老蒸完了，不是这个江米是家生的，啊，就是流的哪儿都是。你想想，他生米一蒸，他不得流出来了？你它长个儿啊、 哦， 你不让它长起来就是生的家生啊。 真是还不如我呢。你好歹泡泡啊！ 哎，你别 他是泡过了 啊，泡过了， 他是泡过了，他是知道，但是他不知道这应该是熟蒸，他们还都是当地人呢。 哦， 知道吧？ 熟蒸啊， 明白这意思吗？我说的这实实在在的，没有一句是假的。 嗯嗯嗯， 知道吧？这都是90年代初，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这儿亲身经历的。后来我去哦，看这怎么蒸，那得把米投好了。先给它蒸好，蒸好以后讲究一点，这米里边再拌上点大油， 嗯， 再来上点糖，拌匀了以后再抹在这碗里，然后您再上去蒸，它江米不会再长了，而越蒸越黏， 哦， 越蒸越甜香，这点甜香味留下去，还要融在肉里边，跟豆沙又混合一块，产生香味和甜味，然后走菜的时候翻过来扣在盘里了，这再撒上。白糖，这叫甜烧白，这个甜烧白就说完了。 嗯，甜烧白是我唯一不怎么敢碰的五花肉的菜， 我都没吃过。 我是见过， 嗯， 他们说可好吃了。我说 你吃一回想第二回， 是吧？ 所以他说他不敢碰吗？ 你是爱吃肉的，你吃这甜的也非常好吃。不是、嗯、专门有这样，还有冰糖肘子呢。 冰糖肘子我倒能 甜不甜呀、啊？ 甜甜能接受，就 是不是？ 包括像那个红烧肉，上海的红烧肉我也能吃。 啊是啊。 但是我一直认为糯米和豆沙 啊， 它就是我们北方人做八宝饭， 嗯， 对吧？最后我们过年的时候，尤其过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上一个那个吃。 嗯， 我觉得那个是纯属的甜品， 哦， 怎么能加肉呢？ 那看来你更钟爱还是粉蒸肉。 哎，那可以。 你刚才说这个了，过去我们北京饭馆里边还有卖拔丝肉的呢。 呵， 怎么了？那时候的人啊，缺油、缺甜的、缺糖。 嗯， 确确实实他要卖拔丝肉的呀。 嗯，就跟拔丝苹果那么做 一样。他不啊、哎，对呀， 就是锅包肉，最后再裹个那个什么。 哎，那锅包肉它 不做这糖醋味的了，就挂浆了，不就拔丝了吗？ 哦， 对吧？东北不是有锅包肉吗？那要挂浆呢，他要挂双酥肉，这都是五花肉做的呀。 哎，不过一说这猪肉，我就想起来前两天我在录周末节目的时候，有一个新闻，哎，我看完了以后还挺开心的，说现在北京周边因为环境越来越好了嘛，大家也在保护环境，然后也在植树啊绿化呀，然后也亲近大自然，说有一老哥从房山玩完了，咔，开车走夜路，那从房山往城里走啊，他走的应该是108国道吧，咔走，那半夜得11-12点了，那路也黑啊，然后开着开着就咚就一声，又他一想，坏，我要不就骑马路牙子了，要不就那声，因为他 哎呦，这事儿确实有名，让野猪给撞了。 对，哦， 那是汽车，不是摩托， 是汽车呀， 是撞了， 他撞猪还是猪撞他？ 猪撞车了。 猪撞车了，猪撞他了，那他前脸那都该撞豁了一块儿，哎，他真是吓了一跳。后来就是发现撞豁那块儿一绺猪毛， 哦， 啊， 确实， 野猪 确实确实。 啊，后来有人就采访说这怎么回事？说很有可能啊，就是野猪天黑了嘛，然后路上也没人，他 遛弯儿 下地去吃地里东西去了，比如老玉米啊或者什么。哟，突然间那边有声，以为有人跟他抢吃的来了， 哦， 过来时刻准备着， 哦， 没想到过来是一车，撞车了，那不行，跑了， 我们给猪撞死了 啊，都撞死了， 撞死了，哥们下车瞧了瞧，哎呦，有这小视频呢， 哦， 瞧了瞧也没敢拉这猪就颠了， 是是是 啊，那一会儿咱们俩去合适，撞上他给撞趴，咱给拉扔车上啊， 所以后来说专门找专家了，说因为北京周边现在环境好了，说包括像西边的山里啊，然后包括北边的山里啊，说现在种群很多， 是， 而且因为它是没有天敌的， 明白， 对吧？因为你不可能说山里有豹子 啊 有什么那没有， 啊， 所以它没天敌，所以据说原来少，所以一级保护动物， 啊， 当然现在也是保护啊，现在因为种群多了， 二级 保护动物， 二级， 哎，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去的话，对吧？咱们。要保护他们的同时， 对对对， 如果看到的话也别害怕， 就是， 啊， 是 也得躲着点 儿，啊，是躲着， 对对对， 是躲着， 您可干不过他， 不是别的， 是是是， 就是 他是长牙的， 对对，真撞上了记着收尸就行了，对吧？您别给人家放了， 是 吧？ 不是，他关键是你要在车里边撞车上，你给他收了 啊。 如果要是你们俩面对面单独的，估计，哎， 你还跑不过他， 收了我吧。来，咱们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好多朋友都发来了很多问题，咱们先来解答一下一个一个的啊。方说了，说牛大师，我想问一下，我们从意大利带回来的黑松露应该怎么吃啊？罐装的，谢谢您了。 罐装是不是罐头啊？ 对。 那个刚才说的什么方法煎，是吧？那个其实跟那煎都差不多的，有人好多外国人国人加点香草，带点白的香啊，这一类的煎着吃，其实那个东西您配着点咸肉，然后略微一烧，味儿特别好。 现在黑松露就是好多馆子都做，但是鲜的居多， 啊，直接擦片儿，您直接就不能热 吃， 对，一热的话就不太好了。 嗯， 您不知道您带回来这个是泡在 是罐头的还是什么的？ 它如果要是泡在那个橄榄油里边的呀，您直接那油要比那个黑松露还 好 好 吃。 所以如果您看一下啊，如果是泡在橄榄油里边的，就一直泡着它，先别着急打开呢，就看一看生产日期，越放那个 越香， 油越好。其实您拿出来那个黑松露基本上已经没什么， 已经让油抽干了。 哎，对对对，所以那香味全在松露油里边了。 而且那个比如说就像这位朋友说，这黑松露油也一样，还有云南有一种罐头， 嗯， 就是我们叫鸡枞，麻辣鸡枞， 对对对， 那个也一样， 是， 哎，但是那个鸡枞是熟的， 嗯， 那个麻辣鸡枞的油就非常的香。 对，就拌那个好一点的米饭刚盛出来热乎乎的， 热的， 把那个油往上一浇，哎呦， 别往上浇呗， 啊，不是，滴两滴， 哎，好， 行啊，您这个也可以这么吃，就是 烫点青菜，拿着油蘸上， 哦， 就非常地道。 行啊，就是这种好东西啊，就是食材的自己的味道越简单，或者说基本没什么味儿的时候，趁它是最好的。 对， 就是您能吃到它的好的东西在哪儿。水陆两栖鱼说问一下牛老师。有人把那个焯菜的水用来包彩色的饺子， 嗯 啊， 对呀， 啊， 菠菜焯菠菜水，弄的皮儿上， 焯菠菜水可不行， 嗯，所以他也问的焯扁豆水， 那可不行， 嗯， 那可不行。如果人家要绿色的，你比如说刚才说的焯菠菜， 嗯， 焯完这菠菜，您要把这个梗都去了，就剩叶儿，您可以把这焯完的菠菜以后攥了，然后擦成泥来和面可以。你要韭菜，生的韭菜。榨成汁和面可以， 嗯， 你要用焯菠菜的水来和面可不行，那里边就是草酸，没有别的了，那色儿一见热就没了。如果要想上浆什么的用，我们一般就是什么，焯完那菠菜打成碎以后煮一下，它腹头不是出了好多绿水吗，然后在腹头有一层沫子，把一层绿沫子撇出来，那可以上浆用，它是叶绿素， 哦， 提取叶绿素，那水可不行， 哦， 啊，那水可不行，那水一吃一开锅就变了。 得嘞， 啊， 正好他还问，都说焯完这些东西的水能还能用吗？ 哎呦，最好别用。 哎，对， 啊，而且现在的我们这蔬菜里有很多，咱说农药特别多， 嗯， 有的人家你要饭馆里边那菜什么，不管吃什么川菜什么小面这一类的，直接把菜的头的锅里，青菜的头的锅里捞出来就吃了。 嗯， 有的是扔菠菜，有的是扔青菜，有的是扔各种油菜什么的。我在家里边不得，我单把菜先焯完了， 嗯， 然后另换水。 嗯， 再做这些东西最好别跟他在一起，因为在这一起有很多东西要分解的农药可能也会在这里边。 嗯， 啊，您要想吃这么想就干脆复杂一点，咱们以安全为主。 对， 焯完菜的水千万就不要了。 嗯， 您就烫烫下水道吧。 没，那本身是热的，咱刷碗可以试试。 不是，烫下水道更好 啊, 啊， 那个可以 刮油啊。 对对对对对。 嗯 啊，Mix 说我喜欢吃辣炖肉。 哎呦， 说炖肉的时候呢，大概三斤肉放四个干辣椒，但是吃的时候怎么就没什么辣味呢？是单纯因为辣椒放的少吗？还是因为我选的辣椒不对？ 因为辣椒的问题有关系，这干辣椒，看这个辣椒品种怎么样。再一个，如果您能吃辣的，那如果要烧的要放的话，建议多放点， 嗯， 您才能吃出明显的辣味来。 哎， 要不然因为你还有其他的香料呢，你加上盐呀、甜呀等等，就会被辣椒的味掩盖了。 嗯，那一会儿让牛老师教我们一个辣口的用五花肉做主材的菜呗，行不行？ 回锅肉。 好，咱们先进点广告，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马铃儿出去找两块儿，公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整点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开始，天空云量逐渐的增多。明天白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将有一次降雨天气的过程，累计雨量是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地区降雨相对的明显，降雨对假日出行不太有利。外出呢，请您注意防雨，驾车也需要注意安全。另外呢，降雨还导致了气温的下降，尤其早晚开始有一些凉意，请大家要注意调整穿衣，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西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要关注的是东部环路方面，东三环三元桥到呼家楼桥的南北双方向，还有分钟四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方向都是车比较多的。东四环的东风北桥到四方桥的北向南方向，还有东五环的平房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方向车也比较多。另外呢，东五环的平房桥到远通桥的反向啊，受远通桥小交亭桥的事故影响，五方桥到大黄庄桥车辆行驶也是非常缓慢的。再来看一下南边，南四环的刘湘桥的东侧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再跟您说一下，南四环的刘湘桥的东侧东向西方向有事故。京开高速的新发地桥北侧出京方向也有事故。京开高速的新发地桥北侧出京方向有事故。京新高速建亭桥北侧北向南方向也有事故发生，后车要注意避让。京新高速的建亭桥的北侧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吃喝玩乐大搜索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周末到了，千万要小心开车。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便宜坊集团的顾问牛金生，牛老师。 各位好，我是牛金生。 嗯， 米说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牛老师熟悉的声音，肚子就叫了一下，想请教个菜，宫爆鸡丁不要辣，好做吗？ 宫爆鸡丁不要辣。 嗯， 那就做成酱包鸡丁， 可以这么理解吗？ 宫保鸡丁啊，不要辣。说句心里话，这个它这个胡辣荔枝味，说宫、这个胡辣味型的菜，你要没有辣， 嗯， 你一它不能叫宫保鸡丁了，因为这个菜是吧？ 就叫炒鸡丁。 哎，您叫炒鸡丁，或者您炒一个什么，你连辣的鸡丁都不要炒了。 对， 因为辣的鸡丁里边有豆瓣酱，除了以外，您可以炒青椒鸡丁。 哎， 也可以炒什么呀？你比如花仁鸡丁， 嗯， 哎，青椒鸡丁、酱爆鸡丁、白油鸡丁、油爆鸡丁都可以， 嗯， 就是白汁咸鲜味的或者红汁咸鲜味的都可以。 明白。 啊，跟这朋友说，啊，就是您可以不放花椒辣椒，也可以不放辣椒面，也可以不放豆瓣酱， 嗯， 你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配料，你比如可以放配点黄瓜丁啊，配点荸荠丁啊，哎，配点山药丁啊，配点。焯过了的或者炸过了的土豆丁啊，都可以炒这个鸡丁。你愿意吃白色的炒白色的，不愿意吃白色的搁点酱油炒红色的，都可以。 嗯， 哎，就没问题。 嗯，好。这个田帆说了，说云南人直接拿那鲜松露烤着吃，可能您说的应该是鲜松茸啊，因为刚刚有朋友说了，说云南带来那松茸怎么吃？松茸跟松露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松露一般鲜松露咱们都是鲜着吃，烤着的就稍微有点那个什么了。大黑猫也问说，松露干儿，黑松露干儿怎么做好吃啊？是干的，那一片一片的，大家啊藏了不少好东西呀、啊嗯，是不是？ 这个就没那个鲜的那什么 了。对。 这个叫各有所长，其实干的有干的特长。你比如说刚才今天就聊五花肉， 嗯， 你要拿这个，你要像小胖那时候爱吃红烧肉，您变一方法，拿这个作为配料试试试试，告诉你效果一定非常好。当然别搁酱油了， 啊， 别搁酱油，你有白水的，煮完肉连吃肉再喝这汤， 哦， 然后肉呢，您调一个味汁蘸着吃， 哦。 那这个汤把这松露的味儿完全就， 嗯， 那个肉也解它的味儿，那肉啊不够，没有咸味儿啊， 嗯， 您单兑一汁儿， 嗯， 您再吃吃，那不一样了， 对， 这汤再宽着点儿，您再喝点这汤，那可 太 好了， 太鲜了，太鲜了，嗯，宝贝儿说，每周五就是路上堵啊，开着收音机，听着美食，嘴里淌着口水，特别好。 真对不起您啊！来，接下来我们说一个好菜啊，咱说一说回锅肉。 老说回锅肉不贫呢、啊、这回锅肉有嘛吃的呀还 咱不说回锅肉回锅肉说过好多次了、 啊、 咱说一个辣的刚刚说了、辣味的但是是用五花肉做主材的 那你看人家湖南的小炒肉那不是辣味的吗 啊 那不是它不是就是盐跟四川的盐煎肉不是一样吗跟你们家里边的生炒肉片有什么区别、 啊、 只不过多放点鲜的青红辣椒 对啊 小米辣之类的 对啊 那也没有别的您就把肉片切好切薄一点你像湖南做法切得碎一点 啊 是吧您得家里边尝的酱油啊料酒啊醋啊盐啊糖啊这些有就成了然后锅当然这个要是说心里话如果要是不粘锅炒炒的不好吃得一定过去家里边老的那 铁 锅、 嗯、 那搁点油您把肉煸香了以后煸得干香了嘿姜葱蒜哎，鲜辣椒您下一炒不有别的搁点酱油色了吧搁点盐有甜味了吧这就齐了就这么简单其实炒这菜特别简单都不用上饭馆吃去 是 特别简单你比如刚才说的五花肉您就会做一甜烧白 嗯， 我跟你说个新鲜的 行 啊 干扣肉听说过吗 干扣肉 嗯， 没听说 不是得在梅菜吗 哦， 梅 菜 扣肉， 梅菜干扣肉啊，那 梅菜扣肉是广东风味、 哦、 芽菜烧白是四川风味 哦， 冬菜扣肉，川菜有，江苏菜也有，是吧？ 嗯， 干扣肉是北京菜， 啊，是吗？ 这干是指的是虾干 哦，虾干扣肉啊， 啊， 哦、 你看。 您就吃这个， 对，就是这， 哎， 五花肉刚才说了怎么煮了， 说了。 是吧？ 嗯， 五花肉说完怎么煮？ 多煮会儿，多出出水，拿筷子稍微那么一扎，非常轻易的能扎透了，这就是出水出的够了， 是不是？ 是的。 按家庭做法里头非常简单了。这个菜呢，您可以什么？可以把肉皮啊煎煮完了以后煎一下炸一下，都能让皮上稍微带点色也行。 嗯， 让皮上带点色，为了好看出来，知道吧？ 嗯， 您把这肉切呢，也像刚才是切夹刀片呗，那这前提是要把它晾凉了。切薄一点的夹刀片这行了吧 嗯 然后呢虾米干就是说我们这海米 泡水吗 有人泡水我不建议泡水 哦 这个怎么样把这您买回来的如果懂得生活您要会买这个买完这好海米买山东的啊 嗯 买山东的刚才提不是青岛吗买山东的、 嗯、 这个好海米买回来以后如果带有带壳的一定回家给他把皮壳剥了 还得把壳剥了 当然了 嗯 讲究吗剥完壳最好建议您洗一洗 嗯 洗完了以后它浮头有因为难免量从里边捞出来难免 对 泥了沙了肚子有 对 洗干净为了您自己吃的方便我们家的海米都是来了以后甭管是人家送的我自个儿买的回头剥完了头洗干净就像今天的天又晒又热的天有个三两天就吃了非常干然后在一块罐里收、 哦、 什么时候吃拿您放心干净的 您还有存货可以给你们带点 没问题 谢谢您 拿当茶喝呀、 哎、我做干烧肉去干扣肉去 那没问题这不瞎话、 哎、 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您把这虾米干您呀、啊、找一个我们国有史秤砣砸这您现在就是快点的刀斩成蓉干的时候咔咔咔斩斩碎碎的、 哦、 然后拌点葱姜葱末姜末拌匀了它你们夹的这个往每片肉里抹上一点夹好了码好碗你上屉去蒸去这里边加点什么呀就是一点煮肉的汤加点黄酒、 嗯、 不用盐搁点酱油就成了您就上屉蒸就四个字儿越烂越好 哦 四个字蒸就越烂越好 那就蒸的时间长点 这个蒸锅的活还是这样是回了碗回了螺以后就是再腾一腾才好吃比如蒸俩钟头这俩钟头蒸完了味精都好吃 就 拿出来晾凉了明儿再溜一道内再溜热了再吃 哦真的呀 对那才真正的好吃呢 哦 您吃这个时候您可以配点毛姜醋不咸配点三合油您再一蘸您再一吃这个味儿我相信您以往吃过那个扣肉什么这梅干菜梅菜扣肉就算了 你尝尝。 真的呀， 这是我们北京的玩意儿。 哎呦，现在就没见过这个，哪儿还有干扣肉有卖的吗？ 那我不敢说，因为北京风味太，现在开北京馆的太多了， 所谓的京味馆子很多， 太多了。但是我正儿八经的，还真没，我也不怎么爱去啊。为什么呀？因为全是叫这个打这旗号，叫的我们是北京风味，你别糟我们北京了。 来，那个格云，哎，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适合小胖。他说最近正减肥呢，但是我又想吃口肉，所以吃鸡肉和牛肉比较多。请问这两样怎么做、怎么吃健康呢？ 那你还是问牛老师吧，我做的肯定不健康。我做的尤其牛肉，我放那个牛老师跟我说那小妙招，我放的还挺多的，而且我是用那个咱们上一次正好聊到了，我是用那个石桥的大酱 啊 去做的那牛肉，我反正吃起来不觉得它减肥啊。您要减肥的话，减肥，牛老师减，人家要减肥，你 要减肥，那你就少， 啊， 比如说提到牛肉，这个季节应该吃点白的东西，秋天了燥，吃点润肺的。萝卜牛腩呗， 啊，对对对， 您多搁点萝卜呀，牛肉当时拿它当领道的，对吧？来上一斤的牛腩，是吧？您配点胡萝卜，配点白萝卜，您愿意这两样是不是又解饱？又有营养，还有减肥，是不是？您还可以喝点汤通窍，多地道啊！萝卜牛腩啊，说炖不到一块儿去，能炖到一块儿没问题。红白萝卜两样，是吧？您也不愿意使红萝卜呢，您就专一的白萝卜或者青萝卜也行。要不您搁点山药做清炖的就齐了。都可以啊，来点土豆也行。你到西北，人家那清炖牛肉、清炖羊肉都是就是青萝卜或者土豆子、洋芋这两样。那土豆都炖的嘿，都快飞了，就差拿手一扒拉成土豆泥了。那汤都是稠的了，喝这汤。 对。 多好啊， 这等减肥开玩笑呢，真的是。是不是 追着幸福跑说了，哎，让牛老师说说白肉啊，我等了半天了， 蒜泥白肉啊。 啊，但是这个菜有点简单，有点简单。 蒜泥白肉你要说起来，要说简单真简单，说不简单就不简单。 是那料汁儿。 对啊，你要蒜泥白肉，你红酱油你得熬了啊。提前准备好红酱油，你得红油得准备好了啊。然后你得把蒜得砸成泥呀，啊，这是最起码的了。有了这三样，人家说选好肉，那肉得会煮啊。煮完了蒜泥白肉，没有说今天就吃的，刚煮完就出味，没有。 得养着吧。 得拿这煮肉的原汤泡着这个肉，这不能过火。这得煮的什么呀？我们说基本上是七成熟。煮好了以后，拿来煮肉原汤慢慢浸泡，让它完全凉透了。凉透了能蘸入刀的肉呢，吸收煮水分以后，得带着皮片成薄片。片完薄片以后呢，刚才我说的蒜泥你得砸好了，红油得准备好，红酱油得准备熬好。然后片好的肉片啊，上热汤锅里得冒了，冒完了以后再打卷就焯啊。 啊，就是在 热汤锅里再焯里， 哦， 片好肉一焯它又打卷了， 哦， 盛出来空净了水，哎，底下垫上围着边的黄瓜什么垫好，底下把肉片搁上，您再往上加什么，加上红酱油、蒜泥、红油，这吃的时候一拌，那是四川风味的蒜泥白肉。是吧，您要是按过去传统的东北做的蒜泥白肉，人是要凉了以后把这皮裂了去再切片， 不要皮， 对，得裂皮，裂煮完了熟肉，裂完了皮，晾凉了后裂了皮再切片，再哎酱油蒜泥，哎，那也叫蒜泥白肉，非常好，那是北京的玩意儿，特别地道。 好啊，这个咱们先进两条广告啊，今天咱们聊的是拿五花肉做主食材， 哎， 能做出什么菜来啊，已经做了不少道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吃的，不光五花肉，其他的也行啊，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路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有一位叫龙阳的朋友，虽然他说的这菜啊跟五花肉没什么关系，但是一说出来我觉得哎呦会吃，而且这个好吃啊。他说有个菜叫雷辣椒炒荷包蛋，好吃，说这是湘西菜里边的一个菜啊。原来我吃过一次，哎呦这拌米饭贼拉香，好吃极了。他想问问那个牛老师，说里边那雷辣椒是什么呀？ 你吃过你给说说呗。 我吃过，那不会做呀。 反正川菜里边啊，它一般就是雷，就是什么呀，是锤出来的。 对，锤出来， 哎，敲的。 嗯， 那就是蒜捣子捣出来的。 嗯， 哎，你比如说捣个切泥呀，捣个蒜泥呀，啊，包括这个雷，这翘翘雷茄子，这个都是它蒜捣子捣出来的。 对， 哎，辣椒也是。哎，又是鲜的，又是炒过的，备完了锤出来的，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在配荷包蛋这，我还真没吃过。 我可好吃了，这是一热菜啊，有点跟咱们原来吃过的那个雷椒皮蛋 啊， 哎，有点像。 这我还真不知道。 北方菜也有类似的 啊， 但因为后来生活都过得好了嘛，就过节的时候都炖肉 啊， 炖完肉以后把那个熟鸡蛋都炸喽 啊， 炸完了不就虎皮蛋嘛？ 对， 然后放在那肉里头，就差不多，只不过它这是辣的呗。 但它是荷包蛋，可是说 荷包就是煎鸡蛋 啊， 对吧？ 那 煎鸡蛋是摊了的鸡蛋，咱们那个是煮了的鸡蛋。 然后跟再用这个雷辣椒再炒一下， 就啪啪一炒 啊，明白了，明白了。那川菜里也有 哦， 我们叫什么？过去叫我学的时候叫鱼香螃蟹蛋。 哦， 您这名好， 您这比他这个如雷贯耳一点。 叫如香鱼香螃蟹蛋，为什么？这鸡蛋啊，在锅上一煎，但是现在要平称用好了，煎了一整个上面的蛋黄没完全凝固了，然后拿筷子啪一夹。俩折一块儿， 哦， 这两头对边一折，把黄埋在里边了，是不是有点像螃蟹的半拉似的呀？ 哦，呦呦， 要螃蟹蛋，然后再炒个鱼香汁，略微一烧，叫鱼香螃蟹蛋，这我倒知道。 哦， 啊，像你说现在叫雷辣椒什么这个什么的，这我还真是。 他这个是把煎了的鸡蛋，然后还得切了呢，切完了 再炒一个 炒菜， 对。 差不多 有，基本上有。 不好意思啊，这位朋友，真不好意思， 对， 指点不了。 这个安静美少年说，不吃的东西都不敢听咱们周五的节目。打开一看，哎呀，吃的够素的呀，这也是减肥的一位朋友。 他专门从71买了一点垮炖，放在车里头，一边听咱们节目，然后一边吃一点垮炖。 哦， 啊，这就类似于那天我一朋友就说如果要听牛老师介绍菜品，比如说今天说了好了，我们主要说鱼怎么做，他就专门买一碗白米饭，听咱们怎么做，就听一口吃一口白米饭。哎，我说这个不错啊，这种方式啊， 招好，够。 当然，另外这位朋友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主要说的是五花肉，但是您说的这个都是周末。小两口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没关系，我们可以专门就您这个信息呢，让我们导播间当中的编辑给您发个私信。 对， 因为他说了，他跟老公啊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因为平时一直加班， 加班都非常的忙，嗯，所以正好今天周末了，也不用加班了，现在特别想，突然之间就想，哎，去怀柔撒撒欢，说有没有好吃的呀，好环境的推荐。好的，我们的编辑会给您发个私信， 是的， 专门给您介绍啊。 对啊，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也是我的挚爱。 你有多少挚爱、 啊、就关于这个主菜还真挺多的。 嗯， 但是这个呀，一般我在家里边一年只能吃一次，就是过年的时候才能吃着。 什么呀？ 腐乳肉。 哦， 就是过年的时候才能吃着。我不是说过我们家就为了出菜出的多，就做那个蒸菜嘛。 嗯， 就是蒸的炸好的丸子，蒸的带鱼、嗯、蒸的小酥肉，蒸的腐乳肉。这腐乳肉就是其中一个。 哦，也是其中一款。 哎呦，拿那个拌米饭吃。哦呦，来吧，赵岩说了，腐乳肉总是我没有我们家老爷子做的好吃。那个这个牛老师教教我们，有什么秘诀吗？做这个？ 他们老爷子做的好吃，人家就一定有秘诀。嗯， 我觉得人家家肯定有，但是 吗？ 我觉得腐乳肉是最简单的一种做法了 啊！ 你先说，我先听听怎么简单法啊？ 就还是肉煮好了， 嗯， 煮完了之后煮成白块，然后切片，嗯、切片码在碗里之后呢，拿那个、 啊、 拿一块腐乳出来， 啊， 有的是每个抹一抹啊，我们家呢就直接拿那个 汁儿 腐乳，就拿水给它挑开，挑开之后啪、 嗯、 往里一倒。直接上锅 蒸 去， 嗯， 哦， 就这么简单， 哦， 出来也挺好吃的， 是，颜色呢？ 颜色不是那么红， 对、啊哎， 你兑水了吗？ 对啊，没有那么红，但是味儿挺好的 啊， 嗯， 这个因为不一样，吃的不一样，说的不一样，因为人家刚才老爷子有他的特点，我说我怎么做， 行， 肉像原来一样，做完了也就煮好了以后，嗯、有的人要炸一刀的，就让皮上一定要有点花儿，知道吧？它出来在肉头，不要什么色儿，白的，这也要讲究点，炸一刀、 哦、 然后出来切片打碗，酱豆腐得先买好了，酱豆腐盐细了，现在盐了，盐拿酱豆盐汤盐细了， 嗯， 然后要准备酱油、黄酒、葱、姜、蒜，蒜要拍了， 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对，姜要切丝，葱要切丝，然后锅上火，加上油，先把酱豆腐给炒了。 这完全不一样啊！ 啊， 等会儿啊，我先 煸了葱姜蒜以后炒酱豆腐。 我先记一下，咱们正好也那个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路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贴贴贴，一堆商票贴不出现款， 用交通银行快易贴呀，只有交通银行优质企业合作伙伴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即可全程线上办理贴现。 交行快易贴，贴贴贴， 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颠覆了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制作方法。 嗯， 您刚刚说了啊，咱们腐乳那个肉啊 啊， 咱们出完水了之后还是正常的，拿回来之后切完片，关键 不是啊，出完水以后，出透了水以后，建议您啊，反正我做这就是一般，我做，因为你要纯是白皮的肉不好看，不炸一道、 啊、 不上色也不好看， 炸一道 啊，所以一定要抹一点东西，就是我们说的鱼汤黄酒。炸一道、 哦、 但是不让它肉上上色，就皮上淡淡的上一点浅金黄色、 嗯、 就 OK 了、 嗯嗯、 而那样肉皮出来以后它比较抽， 嗯 啊，更越蒸呢它就越乳化，脂肪乳化，皮就厚了，化了，特别好吃 哦。 然后晾凉以后切片打碗，然后呢准备点葱姜蒜，蒜一定要拍了，拍了不一定要剁烂，就拍碎即可， 明白， 葱姜切丝，然后呢锅上我搁上油，先把葱姜和蒜锅里炒一下，然后下那个盐过的酱豆腐、 嗯、 要煸一煸， 这是不是得小到中火呀？ 对，当然小火了、 嗯、 小火煸香了以后，然后您再加酱油，因为那个光是酱豆腐那个色儿不好看，它出来的色儿太蒸完了以后太假， 明白， 加一点酱油，然后再加上煮肉的原汤烧开了，您再把咸味儿调好， 嗯嗯嗯， 啊，适当来一点点糖，千万不要多，以咸为主，不搁糖都可以。当然了，也有人往里边还要加一点豆豉，但是我们的豆豉就是整个的了， 嗯， 搁这汤里边， 嗯， 然后略微一烧，让它豆豉跟酱豆腐的肉的味儿融合在一起，有加豆豉的，有不加豆豉的啊、 嗯嗯嗯， 酱油不要多，千万不要多，就要中和一下这酱豆腐腐乳的颜色， 嗯。 啊，淡淡的，比原来的腐乳的颜色就深一点就行了，尝好这个味儿，把这个汤再灌在这肉上，然后再上屉蒸去，蒸烂了为止、 哦、 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变成什么呀，你比如说我们是肘子， 嗯嗯， 就变成肘方了， 嗯， 嗯， 劈开了以后把瘦肉续好片瓶子，切成小块就变成肘方，腐乳肘方， 嗯， 还可以变成荤素的腐乳肉，就是什么是荤素啊，你比如提前准备好点豆腐炸了， 嗯， 一片肉一片豆腐再这么做、 嗯、 这叫荤素口肉， 嗯 啊，都成， 嗯， 这是我跟你说不同的叫腐乳口肉、 哎、 有好多就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就叫一个名，你比如说刚才维子说的，说那个肉里边加鸡蛋的加叫什么、 嗯、 叫虎皮蛋， 嗯， 是吧，那过去我们就叫烧二宝，是吧、 嗯、 那个鸡蛋是，就是你看一个，你看非常简单，就一炸鸡蛋，那炸鸡蛋里边有窍门的，绝对不是没窍门。我经常说我人不在乎这些活无所谓，我会的一定跟大家一起分享传播这个嘛，是吧，其实炸那个不用好多，还有搁酱油不搁那什么都不用，煮好的鹌鹑蛋也好鸡蛋也好，主要煮熟了剥了皮儿，趁热乎掸上点黄酒，炸完全一色 哦， 全是金黄的 哦， 知道吧，因为酒里边有醇，经过高温加热油一炸，就产生一种美拉德反应，就这么着，其实特别简单的事儿，就是说我在这儿我不怕，我就说了你就知道、 嗯、 哎，您弄好了您吃的开心了我也高兴， 嗯， 是不是， 嗯， 当然了，就这个腐乳肉啊，您那个刚才没说，就有很多朋友都发上来，都想说那个，比如说 Mark 就说了，哎，维泽问问牛老师，那个酱豆腐这肉怎么做？哎，刚才都已经说了啊，包括小西，您跟您爱人说要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也近，就奔趟怀柔。我们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们的编辑一直在给专家打电话，专家一边跟着口述，他一边拿电脑记，应该会挑选几个他觉得还不错的会给您发私信， 嗯， 嘿，真好， 别着急啊， 真的，包括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听众，那当然前头因为他们家住上帝那边， 哦， 然后他说可能周末的时候孩子过生日， 嗯， 说上帝那边有没有什么好的餐馆，但是好的餐馆其实我相信啊东西南北都有，包括上帝也有，但是人就说有没有，就比如说一听说哟家里人过生日，我们这儿送东西啊，我们这儿因为现在很多饭馆知道，比如说您过生日我至少送碗面是肯定有的、 嗯、 人说有没有别的，后来我跟编辑一合计，你知道我们合计出吃什么， 吃什么 海底捞。哎，说孩子过生日，因为我不知道您孩子多大啊。说海底捞孩子只要过生日，你跟他们说，人家是送玩具的。 哦， 要不我说，哎呀，这个上市公司啊，就是不一样。 哎呀，真挺好啊，还送西瓜啊，估计桃什么的都送。啊， 送果盘呗， 对对对， 啊， 嗯，去那儿领完东西，找一地儿吃饭， 听完这节目 就行了。 听完这节目，好多地儿说我们也送，你上那儿来吧。 以诚待人说了，说牛老师您好，还是给我们讲一讲四川回锅肉的做法吧，这是我的最爱呀、啊。 以诚待人，这位朋友、 啊、 您好，听了，哎呦，行，那咱就说两句， 行， 做川菜回锅肉呢是这样啊。这个季节啊，您先把配料找好。这个季节其实北方咱们北京这地方没有青蒜啊，讲究的配就是配青蒜苗，没有呢我们可以使什么，使蒜苔。如果蒜苔您不太喜欢，觉得太单调，建议您可以配点什么呀，您可以配点洋葱，再配点青椒， 嗯 啊，青的尖椒。肉呢咱们前面说过，您要煮，要煮到什么呀，我们刚才说了，煮到七成熟，然后一定要也要拿这个汤，煮肉原汤泡上，让它自然晾凉，泡它一宿以后，您的这回就切片了，啊，切成薄片。还要准备什么调料？准备点、啊、四川的郫县豆瓣， 嗯， 这郫县豆瓣您要给它斩细了，拿油煨起来。还要准备点什么？永川豆豉，永川豆豉呢也要买完了以后斩碎了，拿油泡起来。还要准备点四川的甜面酱，当然得使咱北京的甜面酱也行。这是必须要准备的，然后还要放一点什么酱油、黄酒、一点糖，这是要准备的。然后要什么准备葱啊，有洋葱了、啊、你也得准备葱啊，葱要切点葱节，还要切点姜片，还要切点蒜片，这都要准备好的。然后把肉切完片以后，准备开始做了，锅上火，先把锅溜好，锅支好以后溜一下锅，然后再搁上油。把你切好的肉片下锅爆炒，这时候要炒呢，建议您怎么炒，锅里搁上油，先搁上一点点盐花，让这盐花一化开，然后您就下肉片一炒，肉片呢自然打卷是最好的，往一块打卷了，起这灯盏窝的时候，建议您下姜片，先下上姜片，然后下上豆瓣豆豉，下锅去炒去，炒的把豆瓣豆豉炒香了以后，再加甜酱和味儿，又炒一道，然后下什么呀？蒜片，蒜片下去以后炒炒，然后你就可以，比如说你要配准备是洋葱和青椒的话，这时候先下洋葱和青椒，洋葱和青椒一般就是家里边不太讲究的话，讲究完就切洋葱切呀、啊、三角块，啊，青椒也切三角的。啊，切成这样的块就行了，或者滚刀的块拍。要是切滚刀的块就拍一拍的，一定要拍一拍的、 哦、 啊。 这样 然后 进味儿。 对啊， 嗯。 如果就是滚，说我不用这个，配点大葱行不行？也行，你就斜茬切的滚刀的大葱、 嗯、 也行。但是一定要切完了以后要拍一拍，然后下锅炒去。炒的时候出了香味儿的时候，您先往里边加一点黄酒，放锅帮上，碰上点黄酒。碰上黄酒要出香，然后您适当的加一点点糖合合味儿，因为豆瓣豆豉它是咸的呀，你可以不用加盐了，因为这菜还需要点酱油啊，它也咸呀，您要再搁味精，味精有咸味儿，所以就不用加盐了，您可以适当的调整一点糖搁里边为了合合味儿，哎，这就行了。 嗯， 炒的这样，炒透了辣椒和洋葱，您觉得熟了能吃了，那您就在顺锅边上来上一点点汤，再一冲，再拌拌翻翻，再咕嘟，稍微的咕嘟一下， 嗯， 就稍微的咕嘟，让汤得飘飘啊，那就这功夫就盛出来就齐了，这就回锅肉。 嗯， 哎呀，方片六， 方片六，嘿， 啊，哎，真的，我看、 啊、 看还没看到内容呢，为什么起名非叫方片六呢？ 因为嘎的不会写、啊，估计是。 好，方片六，他说牛老师好。说我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十多年了啊，他说当年啊我妈高压锅炖了一锅排骨，然后他就出门了，中午家里来个请儿，然后把这锅排骨加工还是原来的锅，但是啊 这个排骨啊特别软烂脱骨了，而且特别是汤汁酸甜，汤汁稠度呢就跟这个炒肝的那稠度似的啊，他说恨不得这汁儿啊反正都融到骨头里了，说这个他是怎么加工的呀，是不是就是因为高压锅做的时间太长了，所以那肉都快化到汤里， 快乳化了？这个可有这种可能啊？这朋友自己方边溜的朋友方自己分析有这可能。关键什么呀？我觉得这汤汁搁的太多了，这汤太多了。 挺好啊。成，这是 成坤吧？ 得嘞啊，成这位朋友说了，加沙肉怎么做？ 就是刚才介绍， 刚才咱们说过了，您可以回听一下咱们的节目，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应该是左下角还是右下角来着，点一下就有节目回放啊，应该是第二时段咱们说的， 是 啊， 因为他也说了加沙肉怎么做呀，这个好像是老北京的玩意儿，是的，我们之前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牛老已经介绍过了，确实是北京的玩意儿， 对，加沙肉 啊， 加沙肉可不是， 哎，那北京的玩意儿那叫什么肉来着？ 干蒸肉。 干 烧 肉， 干扣 肉， 干扣肉， 加沙肉是四川菜 啊，对对对对 啊， 反正之前说过了，说过了。 对， 我刚刚查了一下干扣肉，还至少搜这道菜， 北京有吗？ 没有， 哦， 就是没管做啊，也可能人家是改了什么名了，反正没看着，回来可以我自己在家试试啊，做成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格云说了，哎，说一题外话啊，科学减肥吧，午餐人家说了都得有肉。你说特对，但是猪肉不推荐。你说特对，因为脂肪多呀。你说特对，刚才牛叔叔推荐的牛腩炖萝卜，牛腩的脂肪也挺多呀，这个减肥吗？我不是说了吗，一点都不减肥。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减肥？就牛肉就是最简单的烹饪方法，那才是所谓啊，只是减脂或者说补充能量。 对对， 就是直接煎啊，直接就是煎牛排啊，那个是相对来讲还好一点。 但 要是减肥的话，就是白水煮鸡脯。 对， 哎 啊， 不单是减脂，还增肌呢。 是是是， 啊，有鸡脯的问题，有鸡脯问题，我提一个啊。天蝎蝴蝶说了，我买了几次鸡脯肉啊，有时候炒出来嫩，有时候炒出来特别硬，这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肉有问题啊？应该是肉的问题。 跟肉没什么关系， 那人家有时候还挺嫩的呢， 有时候挺嫩，就要按这样的方法，就这种问题的话，那就是他对烹调不太熟悉， 是 门外汉，因为有时候炒着觉得嫩，那个嫩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欠点火，知道吧？说硬点是，哎，要熟了还没全呢，我们行业说，如果上好了姜只要好了，上好了姜，吃好了姜，油温火候掌握好了，什么时候炒都是嫩的。 哦，不用上嫩肉粉之类的， 不用，跟嫩肉粉没关系，那就是其实就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油温火候， 对， 江湖处理， 对 啊，这鸡脯肉它已经非常嫩了，尤其现代的鸡脯，因为现在都是速成的鸡，五十来天的出笼子，水头特别大， 我 也不用，好多人往往里打水吧，跟嫩肉粉根本就用不着，您打点水一炒就出去了， 我 可以加热，它往里边一收紧，水就给挤出去了。 对对对，我记得有一位老师跟我说过啊，我现在不敢说是牛老师告诉我的，因为有可能我记得不准确。那个老师跟我说，就是你不是掌握不好吗？你不是觉得它不嫩吗？上薄浆，水的淀粉的薄浆，然后呢就把水煮开了之后，不嘟不嘟已经冒泡了，这时候把火关了，不是关了啊，改小火，把鸡肉下去之后呢，别动它。然后慢慢的等它飘起来了，然后散开了，最后啊全部散开了，它的这个表面的淀粉已经糊化了，这个时候您再把火拧开再冲一下，这个时候您再去炒鸡丁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嫩的。 对 啊，我记得 养熟，这是咱们在那个做那个炸酱的时候，你还记得吗？ 对， 就 说过， 就做过 的做法 啊， 您就按这方法，每次炒保证您是嫩的 啊，就还省油。 哎，对，还省油。 包括中场休息啊，他也说了，他说一定得跟牛老师说谢谢啊，您说的这些都是掏心掏肺的，特别好。听完了您说这些，还是觉得非常暖心的。 不可以，不可以。 还有黑猫说，哎呀，怎么全是肉啊，多腻呀、啊。 牛老师说说蓑衣黄瓜吧。蓑衣黄瓜，这样吧，咱这样啊，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咱们找个什么解腻的稍微解一解，好不好？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刚刚我其实挺想为大家争取个素材的，但是大家都不同意。 是的，说好了下周五的时候我们说解腻的。 行，那今天咱们就一肉到底了。 好的， 好不好？最后要不既然说不腻，那牛老师就给我们做一个好吃还不腻的拿五花肉做的。 好吃还不腻的， 哎， 牛老师说真没有。 这个可以有， 哎呀， 稍微想想，那其实我建议就是我的经验啊，其实这个好吃肥而不腻，哎，又下饭又下酒，其实吃个大炒肉非常好。 大炒肉， 哎，大炒肉， 这跟小炒肉有什么区别？ 您说那是湖南的，跟我们这没关系。 抱歉， 哎， 你别老跳戏啊， 哎， 根本没关系。大炒肉，大炒肉呢也是猪的五花肉，五花肉买回来以后，哎，刮洗完了出了水，出透了。啊，这不能像煮焖肉煮那么透，就出透了水即可。捞出来再刮洗，刮洗完了以后，你比如说馆子卖，一般就是切成肉咕噜的条了。 哦， 咱们在家里边做，就是可以切厚一点的片儿。你看回锅肉切片吧，这切比回锅肉片两个厚一点。 哦， 宽的肉片，这是你要准备的啊。如果在烧的过程当中需要，你比如说咱们家烧的过程当中需要加点青菜。不可以啊，但是我做一般就是我把肉单烧好了以后，每次在吃的时候单炒点什么油菜啊，或者鸡毛菜啊，或者等等这些绿叶菜垫底，上面搁上那肉就齐了。肉切好片，你还要准备调料，你准备什么呀？八角、丁香、花椒，这个香桂皮不要多，这些香料要准备好了，然后葱姜蒜准备好了，要准备什么呀？黄酱，啊，我们北京的西黄酱，准备好黄酱，还要准备好，最好的话，有过去有熏醋是熏醋，没有熏醋您不能使别的，我使点镇江香醋，我四川保宁醋，我来点山西老陈醋，不了，您就使北京米醋就行了。 您刚刚说的熏醋就是 熏醋，北京过去有啊，有熏醋， 哦， 还有黑醋， 哦， 色都重，啊。一定用熏醋才香呢， 超市能买着熏？ 没有，现在没有， 没有了 啊！您现在就没得使，您就使啊，北京的米醋，就行了。把这些东西准备好，锅上火，肉不煮好了吗？就是说我焯过了，是吧？刷洗干净了，切好片了，锅上火，搁油，油呢别小，稍微大一点。把香料下锅，炸出香味来，葱姜蒜下锅。然后把肉片一块儿下锅，跟葱姜蒜一起去炒去，把肉片先煸出吐了油，啊，煸吐了油，然后你再下什么呀？咱们刚才说的主要那味料，醋和黄酱，先下黄酱炒香了以后，有点嘎不过改小火，离开火铲，没有，别使不粘锅，就铁锅最好，用铲子铲着炒。哎，一定要把酱全包在肉上，出了香味儿以后，让里边先往里边加醋，先烹醋，烹上醋在锅里边炒，炒出香味儿以后，加黄酒，加煮肉的原汤，原汤给沫子撇干净了，沉淀了以后，要中间那个加上煮肉原汤，然后 再炖 的什么呀？五六成熟了，往里边加盐。适当的加一点点糖，千万不能吃出甜味，一点甜味不能吃出来，就是咸酸的，然后再烧，等烧到八成熟了，这时候重要的时候来了，往里多加醋呗， 两次加醋， 而且这醋还得大，比第一次得大。 嗯， 然后再烧，烧到快九成时候收汁了，大火收，那醋香出来，吃不出醋味来，但是有这香气。 哦， 啊，这叫大炒肉。 哦， 你来吃吃看，回去。你来按我说这一会儿，你回听节目，好好总结东西，试试。你哪怕炒就炒一斤肉就成，保证你不一样的。 这个菜也没吃过。 没吃过， 嗯， 而且放这么多醋还炒五花肉，这第一次听说 啊。 而且您说还吃不出醋味儿， 对，它有点酸香味儿，啊， 哦， 酸味挺足，啊，不是吃不出醋味儿，酸香。 明白了 啊， 怪不得 绝对肥而不腻， 这个不腻呢，对吧？ 绝对不腻。然后你可以把油留着，还可以干别的。这肉你热一下，吃的时候热，吃不完热怎么办？先炒点青菜垫底，把肉再捞出来一炒，再盖上。 嗯， 告诉你，下饭也好，下酒也棒。 嗯，哎呦，真好。好嘞，好嘞啊！今天那个咱们的，这个解馋啊，解馋的，两个小时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如果大家这个已经被馋着了啊，您可以找地儿好好吃一顿去啊。如果呢，您从中学到了那么几招啊，可以周六日这个天降温了。挺适合在家做一顿， 正好一试身手， 哎，真的，您试试，在家做做试试，做做看啊，有什么反馈的，您告诉我们。 哎， 下周周五呢，咱们说解腻的啊，下周周五呢就辛苦牛老师了，我们就不在了。 牛老师，那我做全是汤。 好嘞，再次感谢牛老师做客， 不客气， 谢谢您，谢谢您， 不客气，不客气。 哎，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哎，我是牛金生。 接下来的节目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明天接着聊宠物，明天见了。 爱无重获新的自由，巴拉巴拉布，嘴上哼着慢歌，一手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巴拉布。享受着生活的边走，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设定要去哪，就这样一直向前，不管心里默数，哎呀呀呀，享受生活的边走，巴拉巴拉姆，哦哦哦，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不听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没太多计划，不设定要去哪，就这样一直向前，不管啦，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